無税 バンザ イ。バイバイバイバイ。 拜拜 ，Hello， 我发现大家咧都 做埋你嘅，佢真咁弱嘅 ，Hello， 弱鸡声， 文字版大家都会咁讲 ，Hello 同拜拜，即系拜拜，拜拜，拜拜， 系啊，你睇佢讲拜拜同 Hello 就知道系咩料啦， 系 fans 咯，即系你王子画就流回水噶嘛， 系啦， 一样啫嘛， 系欢迎收听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WhatsApp， 唔记得再讲埋呢个先， 系要自我介绍嘅， 有一个咩做咩？姐同做咩啫？有一个人留言， 做乜 唔好理佢啦，啲街外客嚟啊！ 散散客，散客。好，欢迎大家收听。 你系边个啊？ 我系歪歪，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佢又想讲我是嗰个咩？欢迎收听，都 系啊！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G。 杨怡嘅对白就 系 呢个。 系啦，讲完啦。 我哋两个就等佢讲，系啊系啊系，佢 讲。我仲要提佢，我等紧佢哋有冇机会俾我讲啊？车淑 梅嗰个开头， 你唔好再有车淑梅开头噶啦。车淑梅本人。做唔做紧？有冇做紧噶？好似 我唔知道，我冇听。 算啦，我哋放过我哋放过车淑梅啊， 冇听港台唔知道，港台 我都冇听。 欢迎大家收听啊！ 定 雷霆 八八一 唔系港台， 港台 佢心系加国， 继续喺嗰度。 即系林海峰永远都系903。 OK， 当然啦， 系啦，即系嗰个系啦。点啊？讲咩 ？Y Y 咧？ 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是、我都唔知系仪容啊、妆容啊、 仪表啊， 唔会妆容啦， 妆容 你化妆， 你有妆容 咯。咁但系仪容都关化妆事嘅， 仪表开份容。 用 系 啦，用 咗太热，因为 唔系嗰个用，唔系三点水嗰个用。 咁呢个应该都系一个外在。 咁点解你可唔可以讲解一下？点解你想讲呢个题目呢？喂，佢停咗。 系，拜拜。 你讲解一下。 唔系，因为咧呢个题目我哋有阵时都有讲嘅，但我哋冇谂过将佢发为一个题目嘅，因为有阵时我哋我谂我同 Y Y 可能比较多啦，我哋好中意观察路人噶嘛，咁有阵时我哋会睇嗰一件衫炒到咁着出街， 唔系或者你话吓着咗呢件衫行到咁远啊， 系过晒海影晒相啊，或者系因为点讲，或者系哇嗰个头咁即系又唔梳头啊。又或者啲褲好潮啊，一陣我啲衫有陣阿叔味啊，即係呢個基本嘅一個儀容啊，咁啊係咯嘅，成日出現我成日會留意啊，當然有啲人唔會留意嘅， 嗯， 我甚至似乎咧，之前有一次咧，我放工嘅時候排隊等巴士啦，我見到前面嗰個人咧，哇，佢真係經典，我忍唔住影低咗佢，就俾咗另一 group 嘅朋友睇，我點解佢可以咁樣？話曬翻 office 啊！佢件恤衫咧系好潮啦，同埋嗰个同事我系佢第一部门嘅同事，我认得佢系边个嚟嘅，男仔嚟嘅，男人啦 ，OK， 佢以前瘦啲，但系都肥咗啦，佢唔买嗰啲恤衫，恤衫就系爆咁啊，即系好逼啊，好肥啊，塞满晒嗰件衫咧，正面嘅话咧，佢嗰啲纽咧系勉强扣埋嘅，系啦，箍住咗啦。跟住佢用戴口罩啦，跟住个口罩咧，你见到湿啦、热啊嘛，排队等巴士好热啦，系啦，个头又唔梳啦，跟住由于我企喺佢后边，我见到佢条裤又好，条裤裤脚咧系碎花嗰只巢啊，即系西裤巢其实好明显噶嘛，虽然佢唔系着晒成套老细， 系， 跟住嗰个鞋咧，嗰个裤脚少咗只鞋度咧，见到佢即系 未整好， 成个人都好似吓。你好似啱起身，但你收工噶咯。咁我哋有时候 我会咁样嘅碌过一只人， 系啱啱起身，但系佢翻工。 佢而家我亦见到佢时候，佢系收工啊。 系咯， 收工。 但系佢呢个状态系 维持咗一日啊。咁我仲影俾我 friend， 我就搞点解啲人而家咁样？咁我就吓，好多人都唔 care 噶。 有啲人可能唔会咁，有啲真系唔在意，即系佢有着衫，你话 着 恤衫啊嘛， 我有着裤啊， 你着西裤啊嘛，咪着咗咯。冇嘢噶，即系佢唔觉得嗬，又咁 detail。 我谂呢个系整齐，即系你个人嘅。我先唔讲，我哋唔系讲 style， 唔系讲颜色，唔系讲 fashion， 唔系嗰只，系基本嘅。你件衫要唔好炒，唔好歪嘅 T 恤，啲人仲想歪 T 恤噶嘛？ 你顶唔顶得顺？你咁话 T 恤去到咩程度？你觉得喂唔可以着出街？ 歪咯， 歪系个领口啊，定系成个 领口有啲唔系一个。完整的圆，即系唔系一个顺畅嘅圆，佢有啲曲，佢有啲曲，我已经觉得咦，爷爷你歪咯，开始 系 就应该你就会觉得系冇着啦。 同埋白色 T 有啲黄啊， 系呢、這个就 我唔知道有冇大家有冇见过， 我已经有啲黄， 有啲黄。你呢个我可以接受。 我已經有啲， 但系咧，我覺得黃咧，唔係因為白色係真係好容易黃嘅、 啊， 但係咧、 啊， 我覺得再黃嘅另一個層次，黃我覺得正即係 可以嘅、啊， 有一隻我見過 咧，呢、這個我冇冇嘢 嘅白色嘅衫啦， 因為我而家因為楊怡咗件白色 T 恤， 但 係 灰嘅， 但首先我冇燙衫噶都，係啊，但係我未炒曬嘅， 我就覺得真係唔得， 灰 色 白到灰， 即係佢可能已經洗到啦，黃係可能啲汗跡喺度，但係咧灰係殘曬成洗到， 或者有啲咧唔係白色嘅，唔知有冇見到啲 T 恤。总之不是又不是黑色，可能其他颜色的啦。它洗到呢有一层，我哋话斋， 譬如佢红色嘅， 即系洗到已经有一个哑嘅红色啊， 系都着嘅。 系啊，我就觉得除非佢哑得好靓啦。 OK， 唔系咁嘅嗱，我后来咧知道原来有一啲人咧好中意用漂白水同油顺剂去洗衫嘅、 哦，因为 咁咧嗰啲人咧觉得好干净， 但 系其实咧会洗 件衫本身 系佢会洗到件衫好残同埋唔靓，白色变咗灰色嘅。 即系你以为睇落去 有啲 纤维 咁， 但 系 其 实 嗰 个 人 系 好 干净， 洗水嘅 T 咁啊，系咪啊？ 但洗水 T 又唔系咁样嘅喎。 又不是这样的理论、啊哦。 以前我都顶不顺呢，即是小那些呢就会觉得呢同学那些冷衫很多毛粒呢。 哦是啊，毛粒这坛东西 都 不行。 毛粒怎么着、啊、毛 粒会夹底，或者你孭书包那个膊位。 或者那个、后面那个 pat 腰那里啊，孭书包那里咪、 啊。是总之你书包陪你孭侧袋的、 啊、 那你那边、 啊、 左边身的冷衫咪很多毛粒咯。 跟住就哇这么多毛粒的。所以以前呢我已经小过呢屋企有一个毛粒机啦。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有毛粒机 怎 么 用呢，我觉得而家好似冇。 其实我都仲用紧，因为有阵时我啲布，我成日孭布袋咧，布袋都会磨到佢有毛粒啊、 嗯。 其实我觉得而家啲衫咧个质地，因为咧好似系纯棉，好纯棉嗰啲 T 恤先会有嗰啲毛粒噶。 O、okay, K， 即系尼龙 或者毛 啦， 或者系冷衫。咁你而家可能少着咗呢啲质地嘅衫咧， 我以前 就 发起嗰、那个，我拎咗个毛粒机翻嚟咧，帮人除毛粒。中学嗰阵 收钱噶。 唔收嘅，我真系睇唔惯啊！ 我话啫咧，你呢个行为咧，我有一次咧，我同学咧，即系佢咧件，因为我哋成日着冷衫啊嘛，背心。咁因为我咧就毛粒机啦，我就话：，哇，呢啲毛粒你要除咗佢，跟住佢就话，佢就好啦，哇，你帮我除啊，不如咁啊，咁佢就除咗件冷背心俾我拎翻去啦，好啦。我帮佢除嘅时候，我系头先话斋，我拎翻去除嘅，我就唔系拎部机翻去。 我拎部机翻去， 跟住咧我拎咗翻去之后咧，我唔小心咧除毛粒嘅时候， 整烂咗 啊，有个窿啊。 Oh no！ 咁点啊？ 件冷衫，跟住搵联，即系将佢联翻。 你识整呢啲咁嘅嘢嘅？ 识，但系你摸落去咧会有一粒噶，即系个窿啊。 我知啊，你喺后面联咁啊。 系，跟住 前面， 跟住摸落去咧，你睇落去见唔到个窿，跟住好惊 咯。 唔好意思啊，咁即系冇讲啦。跟住我唔知佢发唔发现到啊。不过就帮佢做咗呢个服务都有，即系太多毛粒。 我觉得印除咗。即是你说啲 T 位啊条啲总之只觉得吓点解咁潮潮到碎花咁你都 唔 整整佢呢， 但 唔系我系有一个疑问，系嗰个人到底知唔知自到自己系会有呢个问题，而佢件衫位佢系察唔察觉到、 哦、 而佢明唔明白咁样系其实有少少 唔系 几好睇，表象对你嘅外观唔系几好。 我觉得有啲人呢其实佢唔 care 咯。 即系我嗰个有影嗰条男人，啊、我心其实嗱，你撇除佢件衫潮唔潮，起码啱身先。你件恤衫摆明就唔啱啦，你肥咗噶啦，你认啦，你买个件大少少恤衫已经得噶啦，其实。 但可能佢觉得吓、啊、件衫都仲着到， 就嚟爆咁啊！ 同埋有啲人咧，我觉得佢对于翻工嘅衫咧唔 系 好 care， 是但嘅。即 系 翻嗰日都系，好似翻学咁，即 系 日都 最好有制服添。 系啊，即系佢觉得诶、我去街我要去饮啊，去打扮俾人睇咧，嗰啲衫重要啲。 但系实唔知咧，我觉得你有几何要有咁大阵仗先要打扮啦、啊。讲真， 唔系你几何去饮，去饮嗰啲人见得几多次啊？ 即系 翻工啲人日日都见嘅。 系啦，我系我冲就 系 咁样。 见官咩？ 唔系，同埋我会觉得系呢个系你。present 你自己，即系你俾人睇到你 系 点样先。其实 有啲人系冇乜 care， 尤其是譬如我话觉得有啲人残咗件衫，你话究竟佢知唔知啊？我觉得佢系啊都仲着得，又唔系有个窿喺架底咁。 咩有啲人穿窿都着噶， 穿窿都真系夸张。 我见过啦，都系 T 嚟噶，佢嗰人成日长期孭背囊咧，佢膊位个咧穿住窿晒 咁样， 唔系好大嘅，但系嗰个手指孭晒，佢应该系伸得入去嘅。 即系在于你嚟讲，你觉得我就唔会着噶， 我唔会穿咗窿，你咪买个件咯。 同埋而家唔系好贵嘅衫都， 而家 太多平嘅衫， 199 九啊九， 我覺得好貴噶啦，有啲 百幾 九啊七啊九啊九 出現咗就覺得 其實都正正常常啊， 都係。 同埋有啲人淘到就淘寶買啫嘛， 平啲啦，係啦，即係 都係。 我覺得佢當然有啲人就嚇，我唔會花錢喺衫上邊，係 啊，唔會咁多咯。 我花錢都唔 係 喺衫上 邊。我記得你哋好耐以前講過一樣嘢嘅。就是说呢嗰、那个人成身上下呢都穿呢嗰啲旺角中心买嘅衫但是呢就孭个名牌袋。 哦 记唔记得呢件事先。咁呢个仪表你又接唔接受到呢嗱佢嗰啲衫都系。 嗱呢、這个呢我冇嘢嘅呢个只系佢 style 啫。 OK。 系咪 即系 系呢个都唔系仪表嘅。 呢、啊這个唔关事。 OK。 不过我会觉得我唔会咁样嗰、那个资源咁唔分配囉。 系即系咁可能你觉得嗰啲人仪表有问题嘅人佢哋就系根本唔 care 着衫囉。 系啊， 即系佢唔 care 人哋，即系点样睇佢， 但系好难噶。你香港，其实你行出嚟嗰下， 系啊， 你可以着到骑呢，嗰系你嘅 style， 骑呢系 style， 系啦，你可以好骑。 但系污糟系一个， 污糟系一个点，污糟系污糟，你冇得拗佢唔污糟。 不 过 咧，我觉得头先你话咧，因为咧，其实呢个系 present 你自己嘛， 系啊，你同人哋 present 你系一个咩人咯？睇落 我有见过，譬如有个人啦，我识佢，即系我唔系话好熟嘅，咁我咧。第一次见佢嘅时候咧，佢着咗一件衫系 polo 恤嚟嘅 ，OK， 有领嗰啲咧， 有 一轮有领 polo 恤，好耐咯。 以前细个啲兴噶嘛，有一排咪好兴着嗰啲好多颜色嘅 polo 恤嘅，即系 blue star 定咩红橙黄色字都有噶嘛，系啊，即系好多颜色嘅。咁咧个 polo 恤咧系冇扣留啦，头先两粒前面有两粒留咧，或者三粒都唔扣。 哦， 女仔嚟噶吓 ，OK。 跟住咧，佢咧件 polo 恤嘅领，学你话斋啦，你 polo 恤其实个领系接落嚟系挺噶嘛，佢已经着到嗰个领系挛噶， 即 系 已经好耐咯，洗到 紫色嘅。咁嗰个紫色学你话斋啦，佢系已经系旧咗嘅紫色，好似有一阵白色嘅喺上面咁嘅。咁跟住佢嗰个脚咧，三脚咧都系挛噶，即系下边啊。然之后咧，佢嘅鞋啦，我唔记得佢。穿短褲，冇一條褲冇事嘅 ，OK。 條褲 好啦，但系佢对鞋咧系着咗一对波鞋啦 ，Nike 波鞋啦，着船袜啦，睇唔到袜啦，即系离远以为佢就咁着对鞋嗰啲样啦。跟住咧，佢对鞋系污糟嘅 ，Nike 好残。 所以其 实 你头先讲呢个咧，佢个 style 系冇问题嘅， 冇嘢噶。 系咪船袜同呢个 Nike 波鞋系冇嘢噶？你系想讲对鞋好污糟？ 好残咯， 系， 同埋件衫好， 再因为佢上面件衫又歪又残，可能系干净吓，可能件衫唔系冇洗噶， 不过太旧都好干净。 系啦，跟住我就会觉得咧，第一下见到嘅时候，我觉得哇，佢咁污歪嘅，即系我用污歪咯。 系你俾人观感，究竟第一下你 系，即系你觉得佢唔系污糟，即系唔系有味啊、臭啊嗰啲嚟噶。 因为好人类都系视觉噶嘛， 系啊， 即系唔系要你好靓或者好， 尤其 是 唔系好熟嘅话， 化晒妆定系点样好 fashion 咁样，又唔系系大家第一下个感觉喎。你究竟系整唔整齐你个人， 系 干唔干净咧， 都会影响咗成个观感咯。 我 记 得我个同事咧，佢系我嘅后辈啦，佢好好人嘅。好 friendly 嘅，都好有笑容嘅，好有礼貌嘅。唔该晒你啊，即系呢啲，你唔好理佢假唔假，系啊，佢一定有礼貌先。你唔好理佢话咁卵假，唔好理呢个住，佢一定系 浅层嘅认识系咁。 伸手不打笑面人啊，即系佢就系嗰啲笑面人啊，系啦。但系咧，大家都唔系好中意佢，因为佢个头咧好多头皮。 哦，但系会唔会佢系 又长啦？佢又唔扎起佢， 用错洗头水啫系嘛？ 我估佢其实系成日都漂染，但系佢冇好好去保养翻佢，所以大家成日可见就咁望落去，你见到佢个头嘅头皮 ，OK， 系啊。然后佢又唔臭嘅，即 系 有啲人有阵味啊，唔系嗰啲佢个衫佢 style 啦，我唔欣赏，但系 style 还 style 啦吓，系佢个头啊。跟住有一次我哋头咧，我就话其实咧你。哦，你个头咁样，你系咪头皮有啲伤，定系咩？不如你搞搞佢咯，成咁样讲。 但你够胆咁讲嘅， 系即系我唔想系一个纸，你咁我得唔系，我 系 想问下佢，系我系话， 其 实 你 咁样 你 系咪用错洗头水？学你话斋，定系你本身 有问 损伤咗啊？点样啊？系咪要整下 受损法则？ 即系有啲人有银屑病都有噶嘛？ 系啦，咁佢唔系银屑病嚟嘅，我分到嘅。佢就话，哦，因为佢讲多人就系成日染发啊，即系成日佢头麻绿色嘅 ，OK， 哦， 但系染完嗰轮咪靓咯，但系之后就行晒啊，黄晒嗰啲啊， 护理佢 系啦。咁我就话，定系你不如唔好漂住，你可唔可以？我话咧，因为我成日见你好多头皮咧，你又咁佢当然佢拗啦，其实。 哦， 我话定系你不如 整翻个头先啊！我有阵时咧好影响我，我净话好影响，不如你搞搞佢啦咁样。佢话：哎呀，睇下啦，我都知道噶啦，系咪有人话我？我其实冇人够胆话你嘅， 你 我真系咁讲。我但系想话你听，够胆，你有呢个问题，你对于我可能同你工作能力完全无关嘅，系咪？唔关事嘅，同唔系话你冇礼貌定系咩？但系你个我人哋望落去都唔舒服啦。同埋呢个唔系呢个系你嘅卫生，即、就、系、是、你自己噶嘛？因为就啊，我睇好，我知道噶啦。 咁收尾佢有冇讲？ 佢后来咪演花黑咯， 演花黑。 同埋我 见 到佢咧系一个中长度嘅头发、 哦， 即系唔系我而家咁长，可能长过杨怡少少啦。 Okay、 其实佢可以扎起佢嘅，即系扎得起 嘅。但系冇扎嘅， 佢冇扎嘅时候一撇咁系啦。 但我都唔中意扎辫。所以 咁我又唔系咁你我就话系边我你一系就搞搞佢，一边你扎起佢，即系唔好似 精神啲 陈飞扬咁啊，即系但系即系整齐啲啦。我人哋冇人唔中意整齐噶，系、咪？我又唔系叫你一定要做一个 standard。总之你一碌冇问题，你整齐啲得唔得？佢啊好咯好咯，后来佢有改善嘅。 你讲头皮 系啊， 哦， 好咗嘅 染啦之后， 佢有时有扎起，有时冇扎起嘅，但系佢都有染到。佢又打理一下咯，我觉得，系、啊，同埋当时我又话，哦，你特登染嗰啲颜色系好靓啊嘛，系咪？哇，浅绿色，哇，粉红色， 或者唔处理， 但系你都要你咁靓，你唔想 keep 好佢咩？点解你唔整好啲咧？咁咯，啊，系嘅，咁咯 ，OK， 系啊， 但我觉得女仔啦，即系又即系我意思少少都要，即系先直，即系最普通基层。basic 啊， 基层， 即系头先你话，譬如头皮啊，或者扎喺头发， 咁男女都系嘅，即系你梳头。 我觉得女仔更加要嘅，因为我觉得俾人哋观感。 其 实 咧，咁唔贪靓嘅女仔都好少有嘅，即 系我就觉得好奇异啊！嗱，你染想染埋绿色就 系 靓啊嘛，咁你哋贪靓啦，系咪 嘅？呢个系有啲人系有啲污嘢嘅，但系其实可能佢冇呢一个意识，我觉得有啲人系。 即系觉得头皮可以飞， 咁、我 都 我同佢讲完之后，佢好似 get 到系喎。 系因为呢个例子就我谂起咧，我去澳洲嘅时候有一个即系一齐短暂做嘅同事咧，有一次咧佢有一啲即系再即系啲姐姐就带佢去酒吧就玩啦，即系夜晚嘅时候，咁然后咧佢哋去打扮啦，一齐即系打扮啊 dressing 啊，然后佢哋就喷止汗剂啊， 哦， 跟住女仔话。吓呢个咩嚟？ 冇喷过， 咁劲 嗰个女仔完全冇用过， 佢用 碌 珠嗰啲啊， 冇，佢完全冇用过。 你知唔知 我讲边 啲啊？ 然后佢冇清除过自己嘅腋下嘅腋毛噶。 哦， 系啊， 咁严重。 所以嗱，大家留意翻先，冇清过同埋冇 keep 住清系两回事嚟噶。 系 啊， 系从来冇清过冇处理。当时佢系廿头噶。即系二十头上 ，OK， 系啦， 咁 好两个姐姐就好震惊啦，就 冇打扮咯， 系啦，就叫佢要点样处理教佢。 以小 S 嘅讲法，即系佢冇搞过嘢，所以佢冇谂过除毛呢个问题。 OK， 我唔知佢冇搞过嘢，我都唔想知道。但系我意思系，原来有啲人系从来冇一个意识， 冇呢个 concept。 系啦，咁所以呢个例子再极端少少啦。 但系冇除毛又。嗱，冇除毛咧，我觉得冇。如果你冇除毛之余，你唔好着露出你 冇办冇嘢噶。 但系因为佢要去夜店啦嘛，即 系着啲露体就啦。 佢可能要着一啲吊带啲嘅衫。 嗱， 佢正正即系都靓靓地嘅，就都瘦嘅女仔嚟噶，唔系一啲。 但佢平 时 着 T 恤冇事噶。 系啦，冇错 啦。即系佢谂住打扮着一啲背心嘅时候，发现 佢 可能要夹个胸啊，跟住又露下自己个手啊。 即系 总 之，仲要见到手臂嘅时候， 都好难能可贵喎佢。 系啦，冇错， 恐龙嚟噶， 系啦，佢就俾人哋笑咗好耐。 我只系话你尊重，点讲咧？ 其实咧，尊重自己先系尊重人哋，先会尊重你咯。系啦， 我都 觉 得 头 先你话咧，其实佢工作能力冇问题， 系啊，完全冇嘢噶。 外人咁我话，如果你系一个 做嘢，我觉得 你 系 一个上司， 唔好讲拍唔拍拖啊，系你做嘢嗰阵时， 即系你去睇你嘅员工做唔做得嘢。但系佢嘅外人系咁样嘅时候，你会影响你嘅判断观 感咯。对佢就系 嗰个人好闹教啊，咁啊， 咁系你就会觉得佢做嘢系咪好唔 organize， 好唔整齐啦？ 哇， 系咪一撇嘢咯？ 系啦， 嗱，好容易有呢个价值观，但系通常咧唔一定噶，唔系相对嘅，因为有人工作嘅时候咧系唔一样嘅，完全 都系， 系 亦都有好多人就。佢做嘢好叻嘅，唔使理佢啦，搞掂咪得咯。 系啊，但系有人咧就会因为你嘅外表而觉得，哦，你咁嘅，咁嘅都会， 都系 啦。 同埋好大部分人都，大家都系睇外表，好老实。 其实讲就废话，其实都系会睇嘅， 系啦系啊， 即系你会拣，譬如你请人啊，你都 你 会拣嗰个，系啦 系啦，嗰个两个人学就全部一样，但一个好多头皮嘅，一个冇头皮嘅，好干净嘅。 你讲啊，你 咁你梗系拣嗰个冇头皮，干净干净净， 因为我至少觉得佢哦 OK 嘅呢、這个 package。 嗱，其实除咗睇头皮，因为头皮我唔系好注重，反而因为我觉得可能系嗰只手 指， 但系比起指甲。 哦， 例如系啦、 okay ， 你明唔明白？即系如果头皮系可能佢嘅头发即系受伤嘛，但系个指甲系你自己剪唔剪噶？ 你如果譬如见到佢有头皮，定佢指甲捆咗边，你会点选择？ 我下 part 答你。 好。我翻翻嚟指甲大剪头皮。 嗱，我俾几样嘢你哋拣啦。首先是一件巢蒙蒙的 T 恤啦，头先讲过 衫啦， 系啦头皮啦，然后咧就系指甲捆黑边， 系， 跟住一系就留到好长嘅指甲唔剪， 未剪， 诶，类似啦，跟住一系咧就系对鞋好糟好差， 咁多五个答案咁多嘅， 你觉得最难接受 系咪？ 系啦，最难接受。 等下先嚟一次，T 恤好残， 系啦系啦， 跟住系头皮， 系啦， 指甲黑边， 系啦， 指甲好长， 留尾指嗰啲， 指甲黑边同指甲 一齐啦，指甲问题啦，同埋仲有对鞋， 系啦，对鞋 好糟， 旧 好 残，佢就系着死一对鞋嘅啫， 再接受唔到啊， 系啊， 我排啊，不如 好啊，排名啊， 我调转排啊，最易接受应该系 T 恤好残， 系啊，其实我就觉得好小事嚟噶咋，你睇翻 T 恤好残咁样摆落去嘅话， 系啊， 跟住应该系鞋。鞋是即我再可以比起 T 恤难接受啲啲，但 系 都可以 嘅， 系啦。跟住就一同二好难争， 仲要争？我已经谂到晒啦， 系咩？ 我第一个已经谂到边个系最接受唔到。 我哋帮我答埋先。我谂我最接受唔到， 呢度俾啲唔该去啲 jumbo， 你自己加啦。哎呀，好两个都好难接受，我都唔想。 你接受过啦，头皮，你有同事咁，你都谂啦。不过你提醒佢啊，你不如用下呢个洗头水。 O K， 咁指甲系第一名，跟住系头皮，跟住系鞋，跟住系衫。 我都系，唔系因为第一个你讲咧，指甲我接受唔到。 系 头皮咧，我会因为我会觉得好似头先咁，可能佢有银屑病，或者佢可能系有头发。 我头先讲嗰啲并唔系银屑病嘅， 系即系我意思，或者佢。真系佢用错咗洗头水，或者佢唔识用洗头水，有一个问题系唔系一个污糟嘅问题咯？我可以当佢系 亦都可能系嘅， 系啦。咁但系你指甲 一定系污糟， 喂你冇理由唔整啊嘛？系咪系？即系我意思，头皮可能你有好多问题未处理佢啫，但系你个指甲系喂你剪就得噶啦，可能洗手啊， 系啊， 系咪就得啦？系咪 剪咯？ 系啊， 但系其实头皮我系排最后嘅。我 即系你觉得唔 你因为有啲人 咁，我哋试下下次录音唔洗头， 我冇问题嘅，我可以接受噶。即系譬如小 S 佢话佢唔知十日冇洗头，我系可以接受噶，因为我系可以接受呢样嘢嘅。但指甲系都系第一位，然后系鞋先嘅。 哦， 我觉得鞋，因为 T 恤咧佢容易残过鞋嘅，我觉得 成日洗嘛， 你 着 系 啦， 咁啊鞋你会抹噶嘛， 有 啲会洗添，系啊， 唔系掉咯， 系 唔好着咯， 系啊，着到残抌。 有啲人会洗噶， 我有洗噶，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 T 恤都系还好啦，但系其实最实诶即系头皮都还好咯，系。 大逆 转。我觉得指甲真系，因为咧。其实老实我觉得就少啲嘅。我觉得是以前即是譬如不是很大个细个那种才会发生你剪指甲，即是不剪或者会有捆边的。 我试过见到指甲有污糟的东西，我拿原生笔来剔走它，点知画了一条黑色痕在里面。 重深色的 嘛。是 啊， 重深色。 是啊，啲圆入咗去嘛。 我觉得是唔应该大个好少可嘅，除非你做从事某一啲工作系劳动力啊嗰啲咧，譬如、 哦、但我见到的士佬成日都留尾指， 尾指嗰个系唔系污糟，系 留 尾 指 for 咩咧？ 嗰、那个系话唔好长过唔知第二只手指第二指。 点样咧？我真系唔系好 明你啊，明你啊， 系啊，呢度要穿过呢一个第二指。 咁系咪要戴嗰啲瓷器嗰啲护甲啊？ 类似 类似咯。 嗰啲甄嬛传嗰啲， 有啲男人咧，大部分咧留系因为有啲系咁嘅原因，有啲人咧我听过系咩？ 咩撩鼻屎？ 真系呢、這个系啊，真系撩鼻屎。 但撩鼻屎我唔用咩纸？ 唔知道啊，佢哋系咁样撩咯，即 系 特登系因为咁而我哋撩噶，即我听过咁讲啦。 想当师啊， 好呕啊！ 咁你哋用边只手指撩鼻屎啊？ 食指咯。 我想下 呢个 呢只咯，系啊， 系啊， 食 刻剪出嚟， 我谂下先。诶，尾子同食指我都会用， 点解用尾 子 咧？ 系第一通用撩尾屎， 因为咧， 因为尾子 投票。 我都有用过棉花棒嘅， 有冇用中指？ 咁样撩好奇怪喎、啊！ 咁撩系搞 get 啫系嘛？ 系咯，因为黄秋生先咁撩 嘅。啊，呢粒鼻屎好难撩。 我觉得手指尾系因为有啲人咧个鼻会塞落去呢只手塞。 你想撩噶咯？ 佢嘅撩紧。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系塞唔到。 即系可以细粒啲，可以 容易 啲，有 啲 刁转嘅位置可以。 系啊，男人嘅手指好大咧，你塞唔到，塞唔晒啦。 我 而家 sure 洪文。 OK， 佢顶唔顺。 咁你我访问一下啦，你哋系由几时开始发现哇、哦？原来要注重呢样嘢喎，几 时开始 鼻屎 易用啊？ 唔好再去翻鼻屎， 因为咧你细个系有人会帮你准备好晒啲衫啊，话而家要梳头啦，而家帮你扎辫啊，咁噶嘛？ 青春期中学 ，OK。 中学，因为直头咧，我唔知道大家睇 Inside Out 二未啦，我就好似嗰个 Riley 咁样，发觉自己啲衫好臭啦 ，Why my stink？ 咁啦，跟住咧就发觉自己衫唔啱着啊，即系好多，譬如你又开始女仔就开始，唔系男女都会开始有长毛啦，即系有体臭啦，跟住咧你又 feel 到自己咧，哎呀死啦，见学校有啲我唔使噶吓，啲校服咧睇到个 bra，你就会开始想点点样先睇唔到个 bra 咧？你系住冷衫或者戴绿色 bra？看不到，即是很多这些东西会，你不是开始留意人家，哇，那个头又不剪，即是开始有这个， 我想大部分人都是的， 留意人和留意自己，我想是青春期的时候， 我觉得是开始自己，妈妈给你用钱，你要学会自己去买衣服之后开始的，我是。即系佢会即系 你阿 妈 真 系 好俾零用钱你买衫，我系冇开 玩 笑 夫人， 唔系啊！中学嘅时候就开始自己去买衫噶啦， 我 通常同啲同学一齐去某个商场，大家一齐买，好平 咁好嘅。我去买衫系阿妈买衫嘅时候要呢件啊， 系啊， 并唔系话你自己去自由选购， 或者佢突然之间翻嚟就买对鞋俾你着啦。哦， 即系佢安排，唔系话哦，哎呀呢件我要呢个系， 唔系跟住中学嘅时候，阿妈开始染头发嘅时候，暑假就帮我染埋，就开始知道哦，原来有呢啲 冇噶， 呢啲要打扮嘅嘢咯，即系 叫系啦，即系。外表着重啲， 即系你阿妈虽然会兜巴打你，但系佢呢个服装嘅自由， 喂系 有衣着嘅 style， 系啊，佢仲攞我啲衫着嘅成日， 冇呢味嘢， 冇呢、這个，我谂服装嘅自由啊，服装嘅自由系因为阿妈唔想理你，即系你自己着啦，识得着衫噶 啦 嘛，即系你好细个嘅时候，我唔知啦，好细个嘅时候佢系会攞啲衫出嚟，你着呢个啦。唔着啦，系咪？ 系受指令。 你唔会话我唔想要呢件，我要另一件啫。哦，咁啊，今日着呢件啦，拎出嚟噶啦。 唔系，我 不 嬲都系自己拣嘅、 哦， 即系佢俾几件你之后，你就哦，今日着呢件。 我一啲啲啦， 被安排噶。 O K， 唔系我系有佢通常安排我，但我有阵时唔接受佢嘅安排咯。 O K， 系啊， 佢就会反 驳。所以我意思系，我哋透过呢啲嘢开始意识到嗰个仪容啊， 系、啊、你会留意哇，嗰人成面疮啊。 屌呢个系我俾人 系啦，中学咯就 系、 是、 呢、這个青都系 青春期咯。 但我而家谂翻推前少少咧，我系都其实接近青春期，即系五六年班嗰时咧，我咧如果要同同学出街啦，即 系 有机会啦， 要着靓啲咯，系咪？ 同出街 系着校服噶嘛， 系啦，好难得唔使着校服嘅时候咧， 演嘢时候啦嘛， 就会自己想着一啲某一啲衫。 系觉得系靓啲嘅衫， 因为想人哋睇到咧，就系呢件啦，咁咯。 系 你哋以前学校有冇便服日噶？ 有， 即系应该系由嗰阵时开始发现，要自己衬衫啦。 好似小学嘅美期， 系咯， 我就开始有便服日咯。有 便服日咧，亦都曾经成话，我觉得哇，我一定要参加。有啲人唔参加噶，你有冇试过？ 有， 都要俾钱噶嘛，要捐一少少钱都好啦。 唔系佢强制你参加噶，有人真系着校服翻嚟噶，但系 我有同学唔参加噶，咪就系 我哋冇强制嘅，即系你知你有捐个钱少少，佢就俾你着。 同埋咧，你一到嗰日可以着便服日咧，嗰啲人开始就开始比拼噶啦，即系譬如着啲。我哋话斋 圣诞舞会都圣诞舞会 舞会添， 圣诞 party 啊 都会， 即系着啲譬如嗰啲鞋，哇嗰对波鞋啊，咁跟住有啲人着嗰个唔知咩袋啊。 即系我意思系，总之系青春期嘅时候，你开始会注重自己个外表。 我谂大部分都系， 同埋会 care 埋人哋个外表。 会睇人哋咯， 会睇 嗰个人咧咁嘅。 我睇完都唔出声嘅，就但冇人同我讨论嘅，通常。 啊、我全部都是女校嚟 ，sorry、 哦。当时我都冇乜讨论， 互相讨论。 当时我都冇乜讨论人哋嘅衫，只不过会暗地睇到，诶、哎，嗰、那个同学话有呢一件。 同埋咧，有啲系屋企教噶，即系、那個、譬如你屋企，譬如好似我屋企咁咧，我都系我爸啦，佢咧佢翻工佢都要着恤衫着成，我成日叫佢烫衫啊。 嗯嗯嗯， 系啊，佢一定要烫到个白恤衫系。硬嘅，即系总之系直嘅啦，挂住度好靓啊！好啦，烫好佢啦，要着啦。我妈都会噶，诶，烫定啲衫啦，之后要着噶啦，即系不论 T 恤系咪。所以我成日觉得咧，你巢咪烫咯，即系我 concept 会咁样啊。屋企嗰个， 你哋嘅校服有冇烫啊？ 有，我自己烫 嘅， 后尾 因为我嘅校服系阿爷烫嘅，所以即系我哋都系由细就已经知道哇，呢啲 系 一定要烫 嘅。家族嘅 family， 你个 family 系有呢个 concept 咯。当然有啲人冇烫唔烫衫，因为人哋有姐姐噶嘛，使乜烫衫咧？姐姐烫噶嘛， 啲衫衫出嚟就直噶啦。 系啦， 系啊，佢哋冇唔明嘅。 洗衣机拎出嚟直噶嘛。 阿爷仲教你点样烫嘅，细个会。 我老豆教我烫恤衫嘅，因为我即系中学嗰件白恤衫，因为我上下分开就教我烫啊，咁样烫噶啦，咁咯。 烫衫咧，即系喺呢个 而家呢个世界 开始 没落啦。 我咧就觉得好麻烦啦，即系好唔中意， 好影响。 我都唔明点解用啲咁潮嘅质地嘅 呢件，但系呢个系必须做嘅啫。 麻定棉啫， 唔 系 佢唔系叫麻， 的确凉。 系即系恤衫嗰啲质地咯，即系嗰啲裙都成条系嗰啲质地噶嘛，即 系 恤衫咁嘅。你唔你一洗咧，你尤其是我话听，我以前咧有个同学啦，你讲开。裙我不知道大家的校服裙是不是有折的 有 咁咧，有啲系连身成条噶嘛， 我系上下分开， 有啲分开啦，系 嘅，但都有折嘅。 半身我成日好中意着分开嘅，但 系 冇得着啦，因为咁啱我嘅成个 连身裙咯， 都系 腰带 啊， 系咪腰带？ 中间有条腰带架噶嘛， 腰带类 系啦。咁嗰啲裙咧，成条一定要烫咧， 系 佢下摆咧嗰度全部都系要对翻。 我好中意烫嗰啲折噶， 唔捻中意烫。 我觉得嗰啲好烦噶， 但系我觉得嗰啲折好靓嘅，因为。 其实我嗰啲折已经唔系好多折，我知道有啲学校嗰啲裙系好多折， 我知八折啊，我嗰啲都唔系，我系两个折， 系两三个折啦，即系成条白色，你只要烫咗。 我有条冬天嘅裙系八折， 系啦，中间咧系对称咧之后， 杨怡嘅杨怡啊， 侧边 唔使我烫 嘅，系就度翻佢差唔多噶嘛， 你先烫翻， 咁你先会有成条裙啦。我听我有个同学咧，佢真系唔烫衫咧，佢成条裙 大把啦， 好似把遮咁一个罩嚟噶咋。然之后咧，巢嘅个罩， 碎花我称之为， 佢真系够胆唔， 因为佢 冇觉得 冇 意识 咯， 冇意识啊。 跟住佢咪就咁坐，跟住我就喺度谂啊，够嗱坐嘅时候，你会唔会将只手整一整个 pat pat 啊？ 梗系会啦，呢个系嗱呢个就系你屋企教唔教你咯，其实 都唔使教噶嘛，呢个自然就识噶嘛。 女校有啲女真系 唔系就咁坐噶， 就咁我哋就唔系死都要掹掹，即系先坐噶。 因为你躺得好辛苦嘛。我话听同学唔系你学你话斋系就唔掹啦，就咁斋坐坐落去啦，一系咧就咩，直情掀起，即系坐喺咧个屎忽嗰度，唔系 坐喺 条裙， 唔好 坐喺 条裙度啊嘛。 系啊，咁咪唔会巢咯。佢觉得 亦都有同学系咁嘅，女校太多女啦。 但系咧，同埋有一样嘢咧，系我因为我小学嘅时候咧，嗰个学校比较严啦，即系嗰啲裙又唔知要直啊， 有要求， 同埋咧要着咧底裙噶， 系 要白色啊嘛。 但系咧好有趣，我想讲咧，因为。系啦，会唔会太多你内衣同内裤都系一个仪容嚟噶？ 系啊，因为原来 系 以前唔知嘅。 而我大咗就觉得我会，即系譬如我睇点会有乜可能你嗰条底裤条边凸晒出嚟，最系歪嘅咧。我见到女仔，唔系男人，男人好兴啦，即系条边凸 Calvin Klein 咁样嗰啲啊，算啦，唔理佢啦。女仔，我之前搭车见到啦，而家咪好兴，而家系年轻人，我唔系年轻人 ，OK？ 佢哋系短嘅上衣或者背心啦，跟住条裤咧系好高。高腰嘅，但系阔嘅，松嘅，嗰个位置我见到条底裤突咗出嚟，仲系歪，即系见到个边系，一定系唔一定系橡筋系松嘅， 有荷叶嘅， 后生嘅，化晒妆嘅，即系佢成个样， 可能佢冇留意， 点解你冇见到嗰度咧？啊！跟住我就 有啲人冇留意真系，可能话真即系佢明明好 衬晒靓噶， 但 系即系啦，化晒妆啊，个妆化成个钟啊，但系条底裤歪。真系吓，点解争嗰度就系争嗰度咁咯？ 算啦，我冇留意人哋底褲邊，所以唔知。 我淨係見過有啲，譬如你講話，即係佢咧著褲可能咁樣踎低，或者點樣露咗一個底褲邊出嚟。 咁、有， 我見過係 男嘅都見過 咯。即系哇咁残嘅， 我见过 T bag 添啦， 或者嗰啲 T bag 咁佢系一个造型啦，算啦。 造型嚟嘅， 我系见过嗰啲黑色底裤，有啲人咧好中意着黑色嘅男人，唔系男人啊，嗰啲黑色底裤咧系有毛粒噶，即系个头 见到啦，佢劲啲啊，毛粒， 你唔好成日睇人哋啲底裤， 唔系佢露出， 你借个毛粒机俾佢啦， 毛粒机粒底裤系咪？即系佢 折咗底，跟住 黑色 再帮佢连翻， 黑色洗得好劲咧，你咪开始有啲白色嗰啲。 通常系白晒啊啲色， 同埋嗰啲毛粒走咗出嚟咯。跟住我就觉得哇咁惨。 唔系，即系我头先你去翻，即系话你内衣会睇到啊，所以着底裙啊嘛，因为你哋白色嘅连身裙，睇到底裤啦，睇到 bra 啊嘛。 我系唔明底裙，即系唔识啊，以为点解要着条裙去着袋咗？ 我小学已经 校服咪得 教 我 噶 嘛， 系咪？ 我以为系。即系点解要咁麻烦？ 你一明啦，佢费事你 show 晒成个， 我而家明嘅， 但系好透啊，因为 系咁。如果你喺外国文化，佢就会觉得 nothing， 系啊，冇乜所谓嘅。 但系 sorry， 我哋香港华人嘅社会所讲嘅，我仲记得嗰阵时咧，因为我小学嗰个裙同嗰啲嘢都系唔系白色嘅，所以冇事嘅。 哦，咁咪可以透 好嘢嘅，系啦。中学嘅时候就开始上身咧，无论夏天冬天都系白色嘅恤衫啦。 有啲话要 嗱，我哋嗰阵时好正。嗰、那个训导主任咧就喺佢好似我发现佢每年开学咧都会喺晨会讲一次，后来我到中四中五嘅时候就发现，佢一日就话大家同学，我哋嘅校服咧就系上下身分开嘅，上身系白色恤衫嚟嘅，就我哋你哋应该系唔需要好似其他学校咁咧惊见到个胸或者咩我哋女校啦又而着冷衫啦，系咪？即系夏天唔应该着冷衫啦。 戒咗佢， 我哋学校唔使啦，佢净系咁讲啊。佢大家如果惊嗰、那个。即系大家嘅胸围，即系全部女人啊嘛。如果你个惊你个胸围睇到好核突，你觉得好尴尬，咁你哋应该系着白，系着肉色嘅胸围，咁你就唔会睇到，你 可 以唔使着底衫。 有啲同学咧着啲黑色嗰啲， 有都有人着荧光添啦，好兴。 即系唔系几，佢觉得肉酸嘅学校。 系啦，佢就话你哋应该唔使着底衫噶啦，好热嘅天气，唔需要。跟住你哋着白色嘅内肉色嘅内衣就得噶啦。跟住有人问佢着白色唔得咩？跟住阿妹，你搭白色搭白色咪仲过？你净系得个 bra 嘅话，咁我觉得系。因为真有同学后来真系咁着噶，亦都有着黑色嘅俾佢捉到啦，荧光绿啦，荧光黄啦，背心咧真会睇到咧，佢会捉噶嘛，就系嗰个训导主任每日都企喺个门口，同学你过嚟，点解你今日黑色 bra 睇到、啊？你啲好透、啊，你唔可以咁样噶、啊。你翻嚟唔尴尬咩？我见到佢， 佢觉得冇问题啊。 佢话唔可以咁样唔得啊咁咯。 不过咧，你令我谂起咧，其实我咧之。我想去到几岁，廿几岁的头啦，我先戒了底衫的。我一直呢、由十几岁、啊、由十几岁我想真是廿，我想真的有廿头。 底衫我要阿伯先穿。 我留着、 啊。我以前呢是有穿背心的底衫啦。即是我意思是一个背心冇袖的。但我开头是穿有袖的。 好热啊！ 一件个领咧就低啲，因为你唔想出边件 T 恤见 到 嘛， 唔好高 个 T。 底衫咧系大啲嘅个领，低啲嘅，然之后咧系有少少袖，即系我知嘅袖唔系 T 恤咁长嘅，可能去到一半嗰种袖嘅、 你惯 咗。我着 咗 呢种底衫着咗好耐噶，跟住我记得嚟而家谂，令我谂翻咧，我觉得大啲啦，可能真系出嚟仲有着嘅开头。跟住有个朋友就问我。哇！点解你着两件衫嘅？跟住、我话吓底衫啊嘛，但我唔系着白色嘅 T 嘅，我系着都系有颜色嘅，譬如黑色啊、蓝色都有着过。 不过只系唔会喺面衫 show 出嚟。 我唔知点解以前觉得咧着衫咧一定要隔一件衫噶。 哦，跟住佢就吸咗啲汗咯。 我觉得系啊，好似即系譬如呢件衫。 咁点解你后来放弃？真 系 好热。 后屘我唔知几时开始，真系觉得好似。 其实你入边着咗一件衫噶啦。 系啊， 你着咗 bra， 你再着底衫、 啊，所以嗰阵时候我着三件衫噶， 好热。 去到唔知几时戒咗咧，我好似系咪再大啲？后屘我真系觉得香港真 系 好热 啊，系啊，立啊， 跟住我就戒咗底衫啦，我冇去冇再沉迷底衫啦。然之后咧，我又去完澳洲之后戒咗烫衫咯。 因为我以前学阿牛啊，即系我咧系有烫衫嘅习惯，即系我连 T 恤啦、短裤啦都烫嘅， 袜烫唔烫啊？ 袜唔烫嘅好在， 有啲人底裤都烫。 系啊，我听过。 系啊， 跟住咧，我记得系，譬如每一次，譬如你要去旅行咧，就要攞晒衫出嚟烫，烫完之后折翻摆翻落个夹度，跟住就去啦。咁咧后屘咧，点解？跟住我后屘去澳洲之后发现咧，如果你啲衫咧洗完之后咧， 快啲挂起佢， 快起晾起佢或者。养佢先至晾 下佢啦， 咁咧晾完之后其实唔臭嘅，咁我先发现，原来可以咁噶咁咯，或者唔需要烫噶，因为以前啲衫系好似煮菜。 同埋咧，因为你去澳洲嘅时候啲衣柜 系 好大，你所有衫都可以晾起啊嘛，挂起 啊 嘛。 跟住我就发觉，其实你折好啲都可以嘅。 咁你而家有冇感恩屋企嘅衫洗得又快，然之后即刻晾咗直挑晒就可以挂起佢啦，系咪咧？ 我可以挂起佢系会直啲，唔使烫嘅。但系当然有啲质地嘅衫系一定要烫嘅，例如恤衫咯。 因为我依然仲有。仲有啲恤衫， 有 其他， 我觉得系质地问题。 因为 Y Y 咧长期都系 T 恤嚟嘅，佢99.9%都系 T 嚟嘅。 咁所以就唔使。 但 系 因为我仲有其他质地，譬如我有裙啊，我有恤衫啊，啲恤衫嘅裙啊，裙嘅恤衫啊， 要落都系要烫嘅衫，要烫嘅衫通常都唔着噶，除非有啲咩事啦。 唔系真系少咗嘅呢个，同埋而家嗰啲衫咧，我觉得。有很多咧混咗一啲，好似系咪尼龙啊？即系咩快乾衫嗰啲咧，即系有少少零零，即系佢摸落去咧，我觉得嗰啲系都好难烫噶，一烫我谂黐住咗，有胶啊嗰啲咁。 要睇嘅，要研究下咧，唔 可以乱咁 烫嘅。但系有啲譬如麻质嗰啲，我有几件咧麻质恤衫咧，咁你洗完之后咧，唉，即系碎花咁样样。 系啊，我知边啲以前咯，我都睇下。 但我都系因为好咯，唔紧要啦，洗完之后都系烫翻直佢再着。 但以前你有冇因为嗰件衫，哇呢啲质地好难烫，但系好靓，你会唔会却步啊？ 唔 买啊，照买。 我会照买，因为我第一对嚟讲冇嘢噶抛咯。 但我通常买完之后就唔会点着，因为 用二 衬 衫啊嘛， 拎出嚟就妖好 我做唔到99.9%都系 T 恤。 佢明明平时好烂嘅，跟住烫衫就咁唔烂，真 系 佩服。因为我唔想洗嘅时候又烦，晾嘅时候又烦，烫嘅时候都烦， 太即系要烫太麻烦咧。 系 冇啊，烫洗晾都系继续进行紧。 我谂呢个就 系 我戒咗底衫， 系咯， 同戒咗烫衫。 所以咧，我会成日睇，可能都系咁咯。成日睇嗰条友，哇咁卵丑嘅衫，我想烫一烫佢啦。唔得啊！我有阵时甚至乎咧，嗰次同我 friend 有讨论过咧，我话有阵时你识一啲仔啦， 系啊。 跟住我见到佢个 T 恤嗰个袖侧边居然有一条痕咧，即系佢烫啊！你侧边度 有 条痕 啊嘛， 系啦，我觉得啊呢个好嘢咁咯。 但可能而家嗰啲 T 恤有啲就唔烫噶啦，系啊，冇 有 骨咁。 有啲好潮，好当有一哦好啦，一堆仔着 T 恤嘅都系，佢一啲人好潮啦，歪晒啦，件衫咧仲有啲渍啦，跟住即弹咗佢嗰啲渍洗唔得，再着啦，穿窿啊，已经变晒色啦，然之后有条友干干净净，仲要起晒骨嘅添，烫到。咁你都 嗰个 系 基佬 嚟，咁系啊！你我有一个唔系基嘅以前，OK， 咁都觉得啊呢、這个人好 OK， 或者 系 知整啲嘅男人， 有啲点讲整齐啲， 都系 我反而接受唔到，觉得太男人之间咁样太咩啦， 但系唔好 太 吵咯， 但系唔好太歪啦， 系啊，唔好太过，因为好多男有阵时你搭车可能都见好多宅男，真系宅男嚟睇得出佢。个头咧，我都唔好，你唔需要 gel 头嘅，系咪？好多人 gel 头唔叻，唔识整嘅真系。喂，你起码都干净，系啊，系嗰句干净啊。跟住咧，眼镜又见到眼镜有手指毛，你有冇见过？ 有，因为我戴眼镜啊嘛，我成日都有手指毛嘅。 唔系你见到人哋个好污糟， 俾人见到嘅。 即系啦，你成日搭地铁咧，你会 望到。有噶， 唔系以前而家都有噶。你搭地铁唔好成日望电话，你见到好多千奇百趣啊，咁都得。 我冇咁近睇啦，而家。 唔系因为你企喺度冇凳坐嘅时候，咁样就唉，我第二条友真系唔想睇到。 我觉得有味就更加是致命啦， 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个有味的事呢，我之前不是录了一集屁味的嘛、 啊、 当时我不是跟大家讲 看 回 这集 在这里、啊、这里 听回这集听回这集、 啊、那我会说我不擦香水的嘛，都很少，真的喷下就不会是我的日常啦。我发现呢，不知道今年夏天是不是特别热，还是我的嗅觉又再升了一级呢，我成日都去到搭车或者什么时候觉得很臭。有不同的气味，有 太热咯，我觉得 味好臭啊！嗰、那 个热系 ，even 头先搭车出嚟录音嗰个巴士，我上嘅时候觉得，哇，一阵老人嘅味啊，同埋一阵汗味，我觉得好臭， 都冇办法噶。 跟住我即刻咧走去买咗个香水分装瓶，好似叮当拎出嚟， 香水分装瓶，然后我就将屋企嗰支香水咧抌啲出嚟，之后喺个花瓶度喷下，就觉得啊舒服啲。 咁都系用鼻通咯， 真系 所以大家可以 鼻通系黄道， 鼻通 得鼻通 有几个 fans 喎， 鼻通捻有几个鼻通捻同你 say hi。 又可以令到即精神为之一振啦，提神啦，醒脑啦。我觉得好难啲味，我觉得 男士真系最 好臭， 冇味已经好好啊，好开心。 系啊，唔使香系嘛，唔使要求 有啲哇，真系 唔好臭咯， 冇味。但我知道系有啲难嘅，因为 男人本身出汗比较多。 我觉得唔使太滋整，但系有少少企嚟咯， 整整齐齐， 整齐嘅都要。 所以咧，有时 唔 系问咩择偶条件，不如第一下整齐先啊。整齊乾淨， 因為真係外觀第一下見到， 係啊， 你好影響你對呢個人嘅觀感嘅， 好極度影響。如果你唔識佢嘅話， 都係嘅。 仲有好多咧，係咧，我唔知而家可能少啲啊，定係我冇見唔到咧。佢成粒瘡咧含曬都唔擠咗佢。 呢個好想啲瘡， 我唔想睇佢。 都好難噶，都好難。呢個夏天嘅時候咧，真係有瘡嘅咁。 同埋有時佢爆咗，佢唔知噶嘛。 即系，唉，但我就觉得你粒葱含晒脓啦，咁我截咗佢定点啊？ 可能你提佢，哎，你粒 熟咗啦，大嗌落雨收衫咁，你明啊？ 我而家想睇下我粒葱 到，你粒葱都可以截噶啦，我喺听。 我琴日有整过，可能我喺度讨论呢啲嘢。 仪表系咯，人类冇办法，人类都系视觉系，我哋当然靓就 bonus 啦，你唔靓咧，我哋都唔靓噶。 我觉得即 系有几个靓仔靓女先嚟行出街， 干净啦， 干净整齐咧。 呢个最基本。 我想问一下嗱，俾你拣，到底系味道，好臭，定系佢件衫搲晒有黑边，个指甲， 三样嘢嚟嘅呢度。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一个人外表上睇落咧好差，譬如佢有巢 T 恤，即系手指有黑边，但系佢冇臭味嘅。另外一个人咧就长企企理理，但系佢有臭味。 唔使啊，臭味一定唔得。 臭味唔得， 系啊， 咁样比啊嘛。 因为我喺度谂咧，有臭味冇留件衫系干净。 唔系喎， 有 嘅，有噶。有的 有筆真的有筆有蟲 沒理由的 有些人是真的這樣的 有臭味咯我選 臭味真的 不行、okay、 臭味你要影響我 如果這樣選的話這樣 臭味你影響我嘛你指甲裙一邊你影響不到不過你噁心而已 不行你 他自己噁心 是啦、 啊、我覺得是其實即我們見到沒事的是他自己會噁心而已我 你選什麼 我一定 是臭一定是選冇臭味嘅， 屌！ 我以为你 系佢顶得顺臭味，我以 为。因为我细个时候都曾经指甲系有黑边嘅， 我都有。 但系咧，你有冇诶？其实咧，我哋有个朋友咧，我哋佢咧系曾经可能唔系佢系男仔嚟嘅，咁可能佢咧男仔汗特别多啦，咁同埋可能你有阵时出咗汗，你可能冇另一件替换嘅衫，咁佢咪会有阵汗味啦。 系啊。 咁但系佢俾人笑咧，就叫佢个名字就呢个味嘅。即是他的名字譬如叫强我就叫他哇强味啊咁所以呢之后我哋形容所有嘢都会叫他做强味呢就是那些臭狐味咯。就是这样。即、哦、是那个男仔之后呢总之我哋闻到一阵臭就哇强味啊咁样就会滞。 好计。 所以男仔我觉得 但是其实他呢 我后来知道譬如因为他之前在我哋公司附近翻工啦他有时行到嚟翻工之后呢他带件衫嚟换 嘅。可能我怀疑他有知道即自己的汗比较多即会有味呢他 都 会即刻换。 但有时汗味可能控制不到他本身很干净但他都有那阵味。 因为他出了汗嘛。我有时觉得汗味呢仲会胆拖就是他隔一底湿了。 因为你都是湿了才有味咩 即都是我试过呢笑一个男同事他呢就做一件 T 恤之后再做一件短袖的恤衫啦即他做嘢啦是啦。跟住有一次我说咦你跌咗落海喎。因为他呢湿晒啊渗晒出嚟。我说你嗱他呢当时有冇臭味呢好像。 未至于好臭， 未至于好臭，基即系我可以接受佢出咗汗。哦，喂，跌咗落海啊！佢话：哎，系啊，哎，我换件，我去换衫先。佢有拎衫换嘅。 哦，咁啊，换咗好。 系换 咗冇咁臭嘅， 系啦，换咗冇咁臭嘅。 因为咧，我有闻过一种咧，系佢出咗汗啦，跟住我唔知系咪嗰次系咪有落雨添嘅，即系可能有阵时咪落啲骤雨， 太热嗰啲。 其实我 雨水嗰种味， 我觉得汗味同呢啲衫噏味咧，我接受唔到衫嘅噏味多啲嘅，因为代表佢啲衫系长期。 期都冇洗干净， 好似粟味啊。 系啊，有一啲潮湿 味。 我 试过有一次入啊，不久前我搭 lift 咧，一入去已经粟味咧，但系隔 lift 得另一个女仔喺度，那个女仔咧就好奇怪，已经好热，即系夏天嚟噶啦。佢咧嬲条筋喺个。又唔系毛嗰条筋，总之我罩住夹颈巾，箍住条颈啦，跟住又着住件长袖衫啦。 虚喎、 啊！我发觉佢我望落去咧，佢好似成个人为咗谷汗夹谷汗跑步而着嗰啲啊。 哦，即系想减肥劲啲 咁 啊， 系啦。嗰条咦？但嗰个粟味咧，我以为是黑衣啊。 哦， 即系 嗰啲又叫黑衣味， 好强啊！嗰个就望一望佢啦，望一望佢咧，佢就好似咧以一个好恶嘅去戴口罩嘅，佢一个好恶嘅眼神咧就做咩啫？而家你望望我你嗰啲 feel 啊，系啦、嗯。然后我就最后做咩咧？我望住佢反咗眼之后转翻过去，跟住心谂快喺度六楼啦，屌捻烦， 快啲开门、啊！ 好大阵味真系，我怀疑佢啲衫咧缩有缩， 可能系衫 晒唔干啊。 呢个缩味人咧，我另一个friend 都系同事都有遇过，我睇见到嗰个人，嗰人佢系啊，就系嗰人好丑，跟住系。唔系，即系 嗰啲可能系 咁，即系唔系净有问题，都佢唔系净系嗰一日啦，佢系日日都系咁。 我觉得系有一样嘢发出啊，或者系个头冇洗， 或者冇冲凉， 佢个头好似扎咗条马尾咧，可能都冇洗头。 但扎头发都唔代表干净啊，所以 扎头发有啲系因为冇洗头所以扎起佢。 系、啊，例如我咯，如果嗰日冇扎起佢咯， 系 啊， 即系而家 系啊， 因为佢唔想撒开， 系啊，同埋扎起咗咧，你唔拗唔到啊嘛。 OK， 系啊，长发嘅人 秘诀 系咪？其实戴帽少拗噶， 再劲啲就戴帽噶啦，再唔使就戴帽咯。 我日日都戴帽嘅，不过我有洗头嘅。 晴 我哋唔系怪味啊，呢一集系 仲有口臭味啊， 口臭啲太 detail 啦，要打 Karen 先知噶， 唔 系 有啲人咧好热气咧，冇或者佢瞓得好差都有阵味嘅，讲嘢你 都会嘅，都会嘅。以前咧，我细个有个老师咧教我写字咧。其实唔知系咩味嘅，即系嗰阵时都吓咁，每一次佢埋嚟，突然 讲翻气味添。 每一次佢埋嚟都有种味噶，即系佢同你讲嘢嗰阵时啊， 系咪澳洲嗰、那个？ 唔系 唔系啊， 个细路嚟 嗰 个。 嗰个澳洲个 miss 系个口无味嘅。 睇翻个集啦，睇个集， 听翻个集得噶啦。 听翻杨怡讲，佢唔中意老人除啊。 所以如果你哋第时吓，我哋真系唔知边日吓大红大紫搞活动嘅时候，记得烫衫。 点会大红大紫？ 唔系啊，系我哋三个记得要仪表好好地见人啊！ 我会洗头啦，我会洗头啦，跟住烫衫啦， 跟住佢要花枝招展啊！打扮。 其实平时我都系咁噶啦。 花枝招展，我唔烫衫噶嚟， 我都 除翻件衫系恤衫啊，或者系啲裤喺啲质地系要咯。 你衫咁快洗完就浪仲挂晒添，仲 咗 够直 呢度，拜拜 ，hello， 拜拜， 跳。 Hey, who? What's up?